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4集。沈觉应当已经起了，他是司礼监的大拿，百官朝贺，他必得蟒袍鸾带，侍立在皇帝身侧，俯视群臣，在茫茫尘埃中叩首山呼万岁。他从来不拖沓，总是按着时辰踏出寝房，带着浩浩荡荡一群太监去恭迎小皇帝，结束漫长的赖床。司徒锦走到上房，已有一队人候在门外，有的手上捧着金质，有的拖着椅子，还有的端漱口茶盅，等着里头沈觉换好朝服便进去伺候。司徒锦叩了叩门，低声道： 都主，卑职有要事求见。 进来。 沈觉的声音响了，小太监们推开门鱼贯而入，司徒锦插在中央走进去。沈觉坐在高椅上，蟒袍掖得干净利落，腰间鸾带也系得一丝不苟，只头发还没有梳，黑瀑似的散在肩上。一个小太监拿着象牙梳子站在他身后为他束发，另有一人举着镜子给他瞧，再有端上茶盅的递上牙脂牙粉。沈觉一边漱口一边听司徒锦回话： 昨夜卑职接到密报，咱们在应天府兴庆帮安插的探子失联，腊月初一的时候接头人和他见过一次面，此后音讯全无，东厂翻遍了南京都没有找到。 兴庆帮是应天府最大的曹帮，常年在江浙京津间奔波，春夏天气暖和，河面不结冰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北上朔北做生意。去年年初，沈觉在兴庆帮安插了三个探子，其中有一个坐上了帮里分务把头的位子，只是从11月开始，三人接连断了消息。按照往日经验，要么是身份暴露被黑道的人做了，要么是叛变了，可这三人人间蒸发了似的，连影子都消失得一干二净，仿佛从未有过这个人一般。沈觉哭了眉头，用金质擦了擦脸，从高椅上站起来，提步出了门。 应天府其他探子怎么说？兴庆帮和来福帮交易甚密，来福帮那儿可有什么消息？ 司徒锦跟在沈觉身后说道： 来福帮的探子也没了，前日卑职接到灵州卫的公文，杨和曹帮的探子也失了音讯。都主，我们在各大曹帮安插的探子全没了。 沈觉顿了步子，后面跟着的人也忙停了下来。沈觉扭头看向司徒锦，微微含怒道： 为何现在才报？ 司徒锦俯首低眉说道： 原本的约定便是每月月初接头，这些探子最晚的11月还曾露过面，12月各地的接头人都没有接上头，将消息上报，公文拟定送往京师，东厂各级私房审阅，发现各地探子均已失联，察觉不对再传到卑职这里已经是最快的速度，并不敢有所耽搁。 他们最后一次露面传的消息可有异常？ 没有，卑职均已看过，所说皆是曹帮内部斗争，并无什么不对。 司徒锦蹙眉道： 只不过卑职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十月初九东厂查获了兴庆帮一艘开往京津的运船，查验期间船突然失火，货物焚烧殆尽。据兴庆帮供词，他们在船里走私的是洋河大曲，现在看来内中空有猫腻。 沈觉沉默了，探子失踪不是稀奇事，卧底黑道原本便是凶险万分，曹帮那群人向来杀人不眨眼，探子不小心露了马脚叫人做了是极正常的。探子明露指他和司徒锦手上有，亦绝无泄露的可能，可也不大可能是叛变， 他们的家人都在沈爵眼皮子底下，自己的命可以不要，连家人也不顾吗？难道是……沈爵拧着眉头往前走，步上天阶，皑皑白雪在脚底下吱吱呀呀。沈问行忽然从对面迈着小步跑过来，愁眉苦脸的道： 哎，干爹，陛下不肯起床，问今早的朝拜能不能免了。 沈爵头疼欲裂，恨恨道： 他倒是异想天开，正月朝拜乃祖宗礼法，如何能免？不起来也得起来，待会儿我要是看见他还在床上赖着，信不信我把羽服砸他脸上。 沈问行听了大汗淋漓，沈觉自己也是个桀骜骄矜的性子，小皇帝见天地往他炮口上撞，沈问行还真信他能把羽服糊皇帝脸上。沈问行陪着笑连声道： 哎，干爹息怒息怒，儿子这就想法子让陛下起床。 说着忙转身要走，沈爵忽然说道： 慢着，眼下离大典还有一个时辰，去把内阁那帮狗官叫进宫来，就说陛下不欲出见，让他们想想法子。哼，我不得安生，他们也甭想睡个好觉。 沈问行喜笑颜开说道： 哦，还是干爹英明。 便扭身匆匆去了。沈爵顿了顿，对司徒锦说道： 找人将兴庆帮老大绑上京，送到赵玉去。赵玉刑罚那么多，不怕他不开口，咱家倒是要看看他们夹带的到底是什么宝贝玩意儿，宁可毁了也不能让东厂知晓。 司徒锦却执着着沉吟： 若是惹得曹户暴动，恐怕言官那边又要拿来大做文章，督主如今还需谨言慎行。 沈爵冷笑： 咱家请他来喝茶，不要钱也不要命，这帮宵小胆敢暴动便按乱党论处。传令下去，伺候兴庆帮老大务必用不伤皮肉只伤内里的法子，看他是嘴够铁还是咱家的台帐够硬。 司徒锦应了声是，又说道： 先头派去伽蓝山寺的翻译回来了，夏侯炼烧剩下的案牍都入了库，他家的家什也搬了下来，只是他前头说的伽罗罗遗书我们并未寻见，但见到不少被老鼠啃剩的书册，恐怕遗书已经被啃完了。 沈爵想了想，安排司徒锦他们去整一整案牍，说自己有空会去看，同时又让人过一会儿去把夏侯炼叫醒，让夏侯炼也过去瞧瞧。沈爵走了两步，想起昨天晚上夏侯炼在他边上的时候总是没有防备，睡得死猪似的，怎么拨弄都不会醒。他悄悄把人搂进怀里，暗暗过了几把手瘾，现在想起来还让人血脉奔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